有个同事说，哎呀，真的不喜欢冬天，真的好冷啊。可是我记得好像小时候对季节有着明显的好恶，但是现在一年四季我都很喜欢，因为你看，只有在冬天里才可以听得到这么如此浪漫的音乐，而这首曲子叫做 A Christmas Song。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，大家都在吗？看到了星月 He， 我也说了，大家在签到的时候也说点什么。君飘然说了，喜欢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，北京最美，北京的秋天最富有着北京的特色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现在也越来越爱冬天，因为我说了，越来越喜欢这些音乐，而且在音乐里面可以听到这个季节独有的美，而夏天是我从小就喜欢的。

有时候在节目的最后，冬天的时候我会说冬天快乐。是啊，当你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，发现我们又走过四季，而这些音乐在不同的时期听又有着季节的色彩。北方的四季有时候因为一个缘由会变得季节失调，当然仍然是春夏秋冬的这样轮回。总觉得季节就是这样有灵性的，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好像也是像着飘着雪花的舞曲，这一首来自他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作品，他的加洛普。这里听到这张唱片也是非常经典的，来自于指挥家阿巴多，他生前也是发行的后面的几张专辑，而这一首叫做可以说是舒伯特的作品。他呢出了一张进行曲和舞曲的专辑，这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他和维也纳爱乐共同合作的。 Thank you.

时段的古典流行，悠扬的小号继续。M 说了，悠扬的小号和今天的天气太大了，通透明亮。哎，青皮儿说了，越来越临近西方的节日，耳边就常常响起这些充满敬意的歌。而这首呢，大家听得出来吗？波萨诺瓦味道的这首曲子 Santa Claus is come to town， 一首很有名的西方节日里的歌曲。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有时候常听室内乐的话，你会觉得非常可以看到音乐家们直接奏出来的火花，像是一笑的时候，音乐中的灵感的时候，还有音乐的呼吸间，他们的共呼吸的时候。所以当观众和音乐家一起感受音乐的时候，你也会感受到共享音乐的那种温暖和快乐。就像古典流行，此时我在播着，你在听着，当我们共同感到这些音乐的美好的时候，我们会相视一笑在音乐中。而我们这里听到的也是一个室内乐的组合，他们是阿萨德兄弟，被誉为是当今世界上的首席吉他二重奏。同时呢，他们还通过自己的演奏，像为很多的巴西的吉他音乐呀，带来了复苏。是的，我们听到他们的音乐不是那种西班牙的，也不是古典吉他，不是那种弗拉明戈的味道，他们是巴西的音乐家。而目前呢，阿萨德兄弟主要以欧洲为中心，在奥地利、以色列还有远东地区、北美、拉丁美洲举办各种二重奏音乐会或者是管弦乐队。我们这里听到的也是他们有着新年祝福的音乐。这样的音乐会不会在想说冬天快乐呢？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我刚才也看到曲云飘然这样说，是的，阿巴多就是也是非常强调乐队当中的乐手之间的互相倾听。其实不只是阿巴多了，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，在一个乐手来考乐队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一个拒绝的理由，就是说他技巧啊音乐都还不错，但是呢没有乐队感，没有乐队配合。那他在考独奏或者这些怎么能听出来他没有乐队感和乐队配合呢？其实就是乐团之间的倾听。那我记得在前两天在天津采访天津大剧院他们其中的维也纳的爱乐，他们的总经理介绍到，维也纳之声是什么特色，就是乐手之间的那种倾听比音乐之间的本身还要重要。当每个乐手都有非常优秀的技巧的时候，但是并不见得一定很适合在乐队当中演奏，一定要之间的聆听才有那种乐队的配合，才有那种乐队的感觉。那这里我们又听回到了阿巴多。 刚才的部分呢很兴奋，现在又沉重起来。这是什么作品呢？来自于柏辽兹的作品，这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的第四乐章，这一首是断头台进行曲。